最近教会怎么样？因为牧师离开了，我那时候做学生的执事，服侍学生。我那时候跟赵牧师说：“牧师啊，你走以后，我们教会增长了。”赵牧师心里英文叫 mixed feeling， 就是很复杂的感觉。牧师不在了，教会增长了。我也同样的感觉，回来以后发现我还没有去那里弄垃圾袋，平时吃饭完之后就会去那里去弄桌子，哎，还没到那里都已经弄好了，而且弄得很干净，心里非常的感恩感谢神。今天我们读的经文在生命记十一章这里。其实我们都知道，当一个伟人要离开世界的时候，很多人都很想听听他临终之前有什么吩咐。当一个智者要离开世界的时候，知识分子思考的人都想这位智者临终是不是留下一些惊人的言语。当一个族长要离开世界的时候，他们的部落他们的人民都很期待我们的族长会不会留下什么遗言来引导我们未来那个充满不安充满不定的那民族的道路。摩西就是一位这样的一个伟大的拯救者，大家知道他是神使用他把他的民族从埃及为奴之地带出来，期间行了许多神用他行了许多的神迹。生命记是这样的一个历史时期，是摩西很快就要离开世界了。他作为一个带领以色列人离开埃及为奴之地，又在旷野里面陪伴他们四十年的时间，在旷野的风沙中间训练起来的一代人，他们的意志他们的志向他们的心智都是带着很大的一个能力方向要进入迦南来攻克迦南。所以摩西年迈即将要离开了，他在生命记里面留下他一个伟大的族长谆谆的教诲。所以我们就在这样的一种背景下来看这段经文，也让我们的眼目不要集中在摩西的身上，乃是看见那位这位是一位怎样的神他们所经历过的，然后来看看作为一群上帝的百姓，这位即将要离世的爱他们的这位伟大的族长谆谆地告诫他们的后代应该如何行。就像一个慈爱的父亲要离开世界的时候，他给他的儿女们的吩咐是这样的一种场合，不是一个宗教的演讲，他是一个父亲一个族长要对他的儿女对他的人民谆谆地教诲。所以我们来看十一章刚才读过的经文，他非常清楚地来摩西要离开了，他告诉他的人民要做的事情。我们可以一起读十一节，十一章第一节好不好？你们要爱耶和华你的神，当守常守他的吩咐律例典章诫命。摩西在生命记里面多次提到说你们要爱神，特别在第六章第四节，大家都很快很多人都会背的，耶和华神是你独一的主，你们要尽心尽性尽意爱神，尽力爱主你的神。不但要爱神，你自己爱神，也要吩咐我们儿女们要爱我们的神。所以在第十一章开始的时候不断地重复这样的一个话题，你们要爱神。摩西为什么不断地重复呢？我想我们中间做妈妈的有没有体会，你的孩子长得足够大了，你为什么要不断地讲同样的话？我们刚好我们的弟媳妇在这里，她有四个孩子，还带她弟弟的孩子，五个孩子，最大的没超过六岁，好像五个最大的没超过六岁。我这两天跟他们相处，发现他不断重复孩子要怎样吃饭，不断的重复，所有的妈妈都会同意的。妈妈为什么会孩子觉得有点唠叨？他点头了，好，爸爸也点头，因为孩子会重复犯他同样的错误。记得有一个牧师在一个讲台上连续三周讲同一篇信息，会众有点受不了了， 第三周会牧师显然用力很深啊，用同一节经文可能例子做一些调整，哎呀受不了了，牧师就说前面两周吩咐的事情都做到了吗？那个老牧师知道会众的眼神和心理，就像青春期的孩子一样，受不了了，唠叨 nagging。 摩西你要看生命记里面，你会发现类似这种青春期的孩子认为父母的 nagging 唠叨，你会发现不断的说你要爱神啊，你要爱神啊，你要顺服神啊，摩西不断的重复那些可能让人厌烦的事情。但是我们非常感谢神，摩西要离开了，他也不太怕，你厌烦就厌烦，我还是把对你们有益处的事情告诉你们。摩西告诉我们要爱神，我们来继续看爱神你们什么意思。摩西说你要爱耶和华你的神，要守他的吩咐律例典章诫命。弟兄姊妹，这地方很多人对爱神很抽象啊。我们最近有几个家庭地方教会弟兄姊妹来到我们中间，特别后来他们去了几个小组，最后停留在我们恩典小组，他们常常讲一句话是我们平时不太听到的，他说啊，这位姐妹弟兄很爱主，那位弟兄很爱主。我们华人特别男人啊，听着爱主这个词听着有点肉麻，一听到这个爱主，你说敬神就好了，很敬畏神啊。孔夫子敬鬼神而远之，他敬神，对神态度应该是敬，怎么是用爱这个词呢？爱应该是男女之间的、亲子之间的那种爱。但是我们很可爱，这几个家庭地方教会的弟兄姊妹常常说那个人很爱主，那个人很好。摩西这地方讲爱神跟后面讲要遵行神的诫命，其实他当做同义词了。在通常人的理解当中，爱跟顺服是不太一样的两个，非常不一样的两个词。在人伦的层面上，爱跟顺服，特别是爱不能够用命令来得到的，那种爱是不可信的。就像战争的时候，那些丈夫，特别那些女的妇幼，那些妇女被掳的时候嫁到这里面来的，那些都是战争时候被抓的，你没有办法，那种命令下那种婚姻，不是许多人认为这是不是真诚的，是可以理解的，那在人伦的层面上。但是人跟神的关系，圣经里面讲爱的时候，它非常重要的一个层面，几乎是爱就等于顺服。所以这地方在摩西看来是同义词的，你爱神跟遵行他的律例典章是同样的意思。我们来看耶稣怎么看，在新约当中有一节经文，如果用一翻的话，在约翰福音第14章21节那里上半节，主耶稣来定义到底什么是爱呢？约翰福音14章21节那里耶稣说，有了我的命令又遵守的，这人就是爱我了。有了我的命令又遵守的，这人就是爱我了。所以在耶稣看来，那些遵行他命令的人就是爱耶稣的。同样约翰使徒约翰这样讲，在约翰一书2章5节那里他说，凡遵行主道的，爱神的心在他里面实在是完全的。老约翰把遵行主的道跟爱神画了同义词。所以你看这两处都看见，不论是主耶稣自己还是他所爱的使徒，把遵行神的道跟爱神当作一回事的，盼望这样的一种认知能够帮助我们把顺服神、遵行神的诫命跟爱神连在一起，跟世界上的理解那种爱是不一样的。以前跟大家讲过古希腊的有一位思想家，他说有两种动机来顺服，他说顺服有两类顺服，一类呢是出于爱，一类是出于惧怕。在极权社会里面，那些顺服很多是出于惧怕的， 但是儿女对父亲的顺服，那里可能双重都有，可能又有点怕，但是又爱他的爸爸，所以那里顺服双重都有。但是耶稣这地方告诉我们，约翰告诉我们，我们对神的爱那种顺服，是因为对爱，是对神的爱的回应，我们来顺服他。所以耶稣告诉我们，有了我的命令又遵守了，这人就是爱我了。大家可能还记得有一回耶稣在那里讲道的时候，有人说，你的妈妈来了，你的妈妈，你的兄弟姐妹来了。大家还记得吗？耶稣讲了一句话，可能听起来很不舒服的。耶稣说，谁是我的母亲，谁是我的弟兄和姊妹呢？凡遵行天父旨意的，就是我的母亲，就是我的兄弟和姐妹的。所以在耶稣看来，那些在神国里面同为家人的，神国神家里面的人，耶稣看来不只是血缘上，甚至不重要在血缘上，重要的是在心灵里面，那些遵行天父旨意的人，那些人在属灵意义上是一家人的。在撒母耳上里面十五章，我们听到撒母耳对扫罗王的一个警告。扫罗王其实是一个在世界上看来是长得又高，他大概属于高富帅那种类型的。他被选上做国王的时候，他头高人一等，他在老百姓中间，在以色列人中间好像鹤立鸡群。但是这个人他是用宗教来达到他为他政治服务，他是用想要操纵撒母耳这位伟大的先知和士师，来帮助他那个悖逆的心。他也假惺惺的献祭，拿到神那里啊，我要献祭啊。但是神是不可以轻慢的，神也给先知这样的洞见，看见这个人的心灵。所以他在撒母耳记上十五章那里讲出这样的话，听命胜于献祭，顺从胜于公羊的自由。告诉扫罗，听神的命令胜于你在那里假惺惺的献祭。你公羊的自由也是神命令的，是，但是如果你不带着一种顺服的心来献祭的时候，先知告诉他这是没有用的。尤其是后来他里面悖逆的心越来越大的时候，他甚至用先知，你拉先知来到民众之前，你跟我站在一起，可以替他撑腰。你看先知仍然认可他，用这种方式来服务于他的政治的伎俩。这样的人，神借着先知的看见，告诉他你要听从神，而不是用一些宗教的仪式。被称为美国当代的先知陶树 Tozer， 他说爱的最后考验是顺服。那地方不是指人间人伦的爱，爱的最后的考验是顺服的时候，就是指我们对神的爱，我们是否对于他忠诚，对他顺服。当我们有一天内心对神的诫命产生顺服，是因为我们爱他的时候，我们就把爱跟神，跟对爱神跟顺服神就连在一起了。这就是摩西很重要的告诫。然后这样的一个告诫中间，他给出两个理由，我们爱神或者顺服神，遵行他的诫命，什么理由呢？两个理由。一个，第一个理由是因为我们亲身经历过神的作为，第一个理由，一到七节这里，刚才读的经文都告诉我们，你们都是亲眼看见过。我们一起看经文，从二到七节这里，摩西说，你们今日当知道，我本不是和你们的儿女说话，因为他们不知道也没有看见耶和华你们神的管教、威严、大能的手和伸出来的膀臂，并他在迦南、在埃及中向法老、埃及王法老和其全地所行的神迹奇事，也没有看见他怎样带埃及的军兵、车马，他们追赶你们的时候，耶和华怎样使红海的水淹没他们，将他们灭绝，直到今日，并他在旷野怎样带你们，以致他们来到这地方，也没有看见他怎样带流便子孙以利亚的儿子大汤、亚比南、 地怎样在以色列人中间开了口，吞了他们和他们的家眷，并帐篷和跟他们一切的活物，唯有你们亲眼看见耶和华所做的一切大事。摩西讲话的对象这地方不是第一代出埃及那些人，那些人第一代出埃及那些，他们是第一代一起出来，却不是第一代的成人，在二十岁以下，当年在二十岁以下的人。在民数记十九章里面告诉我们说，是因为他们神给他迦南的应许，派探子进去，探子回来说那地方果然是牛奶与蜜之地，但是他们害怕，说那边人高大强，人都很高，所以他们恐惧害怕，不愿意进去，所以神就厌恶那个时代。神发誓说二十岁以下的以上的都不能进去，除了加勒和约书亚，因为那两个人回来是带着信心来汇报的，其他都是凭着眼见。虽然神应许的是很好的地方，但是他们眼睛看见的是困难，看见的是那些挑战。所以这一代是什么人呢？是生出来抱在手里的 baby 到二十岁以下的，按照今天美国的法律是不能喝啤酒的那代人，就是那时候还不能够负起责任的那代人。但是那代人呢，很重要的特点是他们都亲眼见过红海分开，在旷野里面神怎样眷顾他们，甚至当可拉、亚比兰他们一党人在背叛摩西的时候，带领两百五十人背叛摩西的时候，地分开裂开就在他们面前，这些人都见过神威严、神的管教，见过红海分开，见过地裂开，这一代人他知道神是怎样的爱他们，也怎样的威严，经历过神迹的一代人。所以当摩西告诉说你要爱神、顺服神的时候，他不是对空气说话，也不是在街道里面对外邦人说话，他是对那代经历过神的人、眼睛看见过神奇妙作为的人说，你们要爱神、要顺服神。所以摩西这地方相当合理，不是灌输宗教，跟其他许多集权社会里面宗教洗脑或者是一种意识形态的洗脑是完全不同的。摩西告诉他们首先爱他们，但是摩西说我跟你们一起经历过这些事情，是你们亲眼看见的，不是讲一些宗教灌输你们要怎样怎样，要去攻击哪个国家。他说这是神的奇妙的作为，你都亲眼看见过的。所以大家要放在这样的一个角度里面来看摩西的教诲，非常合理，非常合情。我讲的一些东西，摩西说不是讲一些抽象你们不知道的，不是给你们的儿女呢，他们这一代人是相当于当年是 baby 到二十岁，现在大概四五十岁的，是以色列人中间的中间的力量，因为在旷野四十年，这一代人摩西要预备他们进入迦南，告诉他们要爱神、要顺服神，不是跟你们的儿女那代没有见过的。我记得以前跟孩子讲忆苦思甜，讲小时候的困难，我们的孩子看着我们眼睛都是睁得很大，怎么可能有这样的事情。我还记得以前王志军牧师在我们告诉我们，他说他跟孩子讲，他说那时候小时候肚子饿像老鼠一样在地里找东西吃，他的儿子看着他就笑，哎呀，这种事情还以为爸爸讲故事给他听呢，饥饿听不懂呢。现在的孩子只能说冰箱打开吃什么东西，或者妈妈没做好摆在那里。我们长青团契有一回不知道为什么话题讲到饥饿，哎呀，长辈我们一个比一个例子更加惨烈。我在那里听了，我有跟我的孩子一样跟我说了一壶，我只是吃糠啊，那个东西煮完吃糠吃不下去，那个糠磨碎了，那个吃不下去，忆苦思甜，在初中的时候忆苦思甜课，我就那个东西吃，哇，这么难吃。但是长辈们六七十岁的长辈再告诉我们他们饥饿的时候，我又听不懂了。好，请问我们的爷爷，这还家里爷爷奶奶跟我们在美国长大的孙子这辈讲忆苦思甜，他们听得懂吗？没有人，好，没有人听得懂。同样的，摩西说我不是像我们现在爷爷奶奶跟美国这些第三代的孩子说你要忆苦，跟当年爷爷奶奶饿肚子的情况， 摩西说都是你们亲眼看见过的。所以第一个理由是非常清楚，是因为经历过神的恩典，经历过神的大能。我有的时候常常想自己为什么不能够顺服神，当我想到不能顺服的时候，常常回到当年认识主的光景。今天的诗歌提醒我很大，自耶稣来住在我心的时候，喜乐的灵涌出来。我常常想到唱其恩典，唱到类似这样的歌的时候，都会很感动。这种都帮助我能够想到当年你怎么认识主的，你怎么认罪的，你怎么败坏，被圣灵光照，你看见自己的，然后在主面前谦卑了。我也想到可能很负面，有些人弟兄姊妹，我们吩咐或者教导引导他们顺服很难很难，顺服本来就很难，但是很可能中间经历神太少，以至于当讲到顺服的时候，好像是一个枷锁，一个重负，一个重压。但是对经历过神的人，他知道这是神给我们无限的无限大的恩典。所以摩西就引入第二点，为什么要爱神，要顺服神，要遵循神的诫命呢？他说，摩西告诉我们说要遵守，因为是神要借这样的事情，这样的顺服爱神来施恩给我们，跟神的子民。从第八到二十一节，这地方摩西用很多的篇幅来告诉我们神，你顺服神对你的益处。我们一会儿再思想这样的一种教导，你会不会对当代的头脑可能会想到别的问题，功利啊等等，我们一会儿再对付那个问题。第八节这里，所以你们要守我今日所吩咐你们的一切诫命，使你们壮胆，能以进去得你们所要得的那地，就是迦南美地，并使你们的日子在耶和华向你们列祖启示应许给他们和他们后裔的地上得以长久，那是牛奶与蜜之地。你们要进去得而为业的那地，本不像你们出来的埃及地，你在那里撒种、院角浇灌，像浇灌菜园一样。以色列人在这里用脚浇灌，这地方可能不太好理解，非常可能是用脚这种把它水弄低踩低了，然后尼罗河的水可以进来浇灌，在种菜的时候。还有一种可能是用一种脚踏的一种车，我在小时候弄过水车，水车是用手，但是有一种以色列人用脚踏的车，就是灌溉园。你们得第十一节，你们要过去得为业的那地，乃是有山有谷雨水滋润之地，是耶和华你神所眷顾的，从岁首到年终，耶和华你神的眼目时常看过那地。到这里，所以摩西告诉我他们说，你们要进去，你们要爱神，要遵循神的诫命，因为这个对你们自己有益处的。我想这个做父母的我们都非常好理解，这段信息如果对青春期的、对青少年的牧师来讲，他们要特别吩咐他们有益处的。但是我们作为父母的都知道，我们告诉孩子什么要做什么不要做，都是为他的好处。有些妈妈喉咙都说沙哑了，都是为了孩子的益处。师母打电话，常常跟弟妹打电话，常常听到他喉咙是沙哑的。五个孩子能不沙哑吗？如果讲生命就像摩西，恐怕都讲沙哑了。重复啊重复啊，生命就是不断的重复那个诫命，重复重复，像一个很啰嗦的妈妈一样。但是这些啰嗦都是为了孩子的益处。我听到一个大学生，我听到这样的故事，一个大学生到了大学以后，突然间有一天很不自在。什么不自在呢？边上那个要多穿点衣服啊，出去冷啊，这些声音听不到了，听到的都是朋友们去哪里喝哪里玩，妈妈那个唠叨声音他听不见了。原来很烦的那个声音是他要离家远远的那个声音，到大学以后发现那是个关爱的声音啊，是个很想念的声音啊。打电话回来跟妈妈说，妈妈以为要钱，大学生打回来多半是要钱，但是他说，妈妈我就想听听你说几句话好吗？但是孩子上了大学，妈妈就不太啰嗦了，也没机会了。还是告诉他，孩子啊， 出门要小心哦，有车了现在很危险哦，晚上不要出去哦。哎，他就很认真的听，妈妈从来没听过孩子这么认真的听那么久，因为他想念，他知道那个是对他的灵魂、对他的生命、对他的安全、对他的前途都有益处的，那个是爱。摩西这地方也是告诉我们，不要认为顺服诫命、爱神是一件很重的恶加在你身上，这是对你们、对你们的子孙都有好处的。摩西继续讲后面第十三节那里，他说，你若留意听从今日所吩咐你的诫命，爱耶和华你的神，尽心尽性侍奉他，必按时雨，必按时降雨，秋雨春雨在你们的地上，十月份到四月份的时候，巴勒斯坦那地方春雨跟秋雨都为他的收获、农作物的收获极有益处，使你们可以收藏五谷、新酒和油，也必使你们吃得饱足，并使田野为你们的牲畜长草。你们要谨慎，免得心中受迷惑，就偏离正路，去侍奉敬拜别神。耶和华的怒气向你们发作，就是天闭塞不下雨，地也不出产，使你们在耶和华所赐给你们的美地上速速灭亡。你们要将我这话存在心内，留在意中，记在手上为记号，戴在头上为经文，也要教训你们的儿女，无论坐在家里、行在路上、谈下起来，都要谈论，又要写在房屋的门框上并城门上，使你们和你们的子孙的日子，在耶和华向你们列祖起誓应许给他们的地上得以增多，如天覆地的日子那么多，那样多。摩西这地方警戒，首先他说我这样吩咐是对你们的益处，刚才提过，但是六节里面说要谨慎，免得心中受迷惑，就偏离正路，去侍奉敬拜别神。我相信摩西讲到这里的时候，一定会想到当年，就是不久前王林牧师在我们中间传讲的出埃及记第三十二章那里，当摩西在山上的时候，山下亚伦就带领以色列百姓，或者被推选成为以色列百姓的领袖，去拜金牛犊。所以他说免得受了迷惑，心中受了迷惑，去拜别神，以至于那些神应许给你们的福气都因着你们不敬畏神就挪去了。所以摩西这地方非常不断的重复告诉他们说，顺服神、爱神是对你们自己有益处的，对你们自己的益处。我在讲到顺服的时候知道不太容易的事情，但是圣经里面有很多正面的例子，我就不一一的提了。大家知道亚伯拉罕蒙神呼召的时候出乌尔，他是一个信心之父，离开的时候，离开本家、本族、父家那里立足根基之地，他离开了，神试验他的信心，一路上他信神、靠神，成为我们信心之父。在创世纪二十二章里面，他的信心到了高潮，就是对他顺服的考验，就要以撒献上。大家知道这个熟悉的故事，亚伯拉罕没有犹豫把以撒献上，这些都是非常正面的一种信心顺服的例子。反面的例子刚才提到扫罗，还有一个叫约拿的，大家知道神呼召他往尼尼微往东去，他偏偏跑到他师西班牙那里往西去，去逃避神，因为神要呼召他去向一个以色列人的仇敌，那些迫害、那些杀害以色列人的那些那个亚述帝国，向那里传福音，他不愿意。高尚来说，他是民族的情怀，他不愿意把福音带给、好消息带给上帝子民的仇敌。但是灵性上说他是悖逆的，神叫他做这个事情他不做。那一般的人悖逆还可以说我不认识神，但是他是先知啊，他知道神的心意的。讲到约拿的时候你很轻松，但是跟弟兄姊妹讲，我也是一个反面的例子，我做过约拿，只是没有遇见过大鱼那么大的神迹。在1995年冬天我来到芝加哥的时候，那时候我还在印第安纳读书，来到芝加哥也像这样的季节，我心中蒙召感动，要将一生奉献给主。后来回去95年，就是那时候年初就回去了，conference 年底就回去了， 到96年那一年的时间，我在印第安纳的小小的城市里面挣扎很久，我说一时冲动嘛，做传道人做数学教授多好，出去又有人佩服，你拿的薪水也不会太低，别人都会认为你是个世界上属于最出名的那类人。传道人是什么人呢？传道人是靠着会众奉献过日子，在公司里面一个老板，在教会里面所有人都是你老板，那个日子没法过。一直在想这个事情，想啊想啊想啊，哎呦，不能做这个工作不能做。哦，在想这个事情，我姐姐是传道人，我姐夫是传道人，他曾经因为奉献传道受到很多家族里面的一种冷遇。我姐姐姐夫是长女，他我们五家五个孩子，他对我们家帮助很大。但是他做传道人以后，我们的家族整个对他不说是不睬他，就是觉得太可惜了，现在也不能够帮多少弟弟妹妹了，很功利的方式来对待奉献做传道人的姐姐姐夫。而且在中国的环境里面，真的是经济生活都很大困难，他有五个孩子，但是感谢神，一个个都成才，后来还有些还上了大学。但是我那时候是害怕，我不要去传道，我是感觉到上帝的感动呼召在里面，我一直在否认，是不是感情冲动，是不是那时候人操纵我，因为后来就一直在想这件事情。然后在那一年中间，我预备了很多事情，将来只要是不做传道人就可以。所以我数学系一边修课，一方面跑到计算机系修课，这样的话呢，如果有数学的学位又有计算机的课，将来毕业了无论是做教授也好，无论是找不到教授的位置，就数学转到计算机相对容易，就做这些盘算了一年。在秋天的时候，96年的春天秋天，有人可能知道过我的呼召，那心里真的挣扎，不要不什么都可以不要做传道人，后悔，但是心里又很难受。哎呀，那时候好像很真诚的回应，怎么会这么挣扎？有一年秋天，一位教授姓韩的教授，他去旅行，一家去旅行，叫我帮他看家，我就在他家里。秋天，诺德顿的秋天非常漂亮，我就在那帮他看家。他说：“你在那里帮我看家，冰箱里随便随便吃，家里有什么东西随便用，你就要帮我看大概一个礼拜。如果后院起风有树叶的话，你帮我扫一扫。”我就这么一件事情。哎呀，他的那时候1996年的一个大电视屏幕，你大家想象1996年大电视屏幕，哇，坐在那里躺着沙发，然后看着电视，他嘴巴里随便可以摆在冰箱里随你吃。我心里想，哇，做数学教授可以享受帝王一般的生活啊！你又是一个科学家，又享受那种翘着脚在那里看电视，后外面秋色美得不得了。我说这就是梦啊！然后突然间刮风了，有一天我说哦，想起来教授要我帮他扫一下树叶，我就在那扫啊扫啊，就扫树叶，黑袋子，一麻袋一麻袋，扫完就丢掉，扫完就丢掉。哎，一边扫，有一种很熟悉的心情就出来。小时候我也这样扫树叶，扫啊扫啊，给妈妈做柴火烧，那个是非常很好的东西，拿回来妈妈都很高兴的。但是那天扫扫的时候，有一节经文就在那里就出来，《腓立比书》3:7-8那里，他说：“只是先前与你有益的，现在都为基督的缘故，都当为基督的缘故当作是有损的。”保罗说他也将万事当作粪土。我扫了扫了就想，哎呦，这树叶以前很有用的，我妈很喜欢这树叶的，农村的灶烧树叶就非常好。但是美国的厨房太先进了，他烧不了这个东西，也不需要这个东西，就丢掉了，丢掉了。里面的感动圣灵告诉我，把这些当作粪土。数学是好的，可以为人类做贡献的，做数学家也没什么不好的，但是我要你去做传道人了，为主的缘故，你把它丢开吧。那种心就在那里。哎呀，我那时候就把扫把就丢在那里，就那里祷告。我说：“神啊，感谢你，我真是明白了。我像一个愚顽的灵性愚顽的孩子，好像一个妈妈在边上调教一个愚顽不听话的孩子。我看中你啊，你还在那里自怜。 心里得到极大的安慰，后来再也没有后悔过。到1996年再次来冬天来芝加哥的时候，唐中路牧师又讲到呼召，第二年不是他，第一年1995年不是他，第二1996年冬天芝加哥冬令会是唐牧师讲到再次呼召的时候，我把自己奉献给主。啊，对不起，1995年是唐中路牧师，1996年是另外一个牧师呼召的时候，我把自己再一次委身在主面前，带着一种感恩，也带着羞愧，觉得在过去一年中间回到过去的思维，回到过去的老我、自我里面的东西。神的宝贵的呼召要我去传扬他的福音，我却把他当作可怜的，把他当作很悲惨的事情。所以这种不顺服我非常理解。我自己后来写了一篇见证，1998年在生命纪刊上说，我好像那个不听话的先知，就是约拿。我没提他的名字，但是我心里指的就是约拿。我就像那个约拿，不顺从，其实是不爱神，连在一起的。我也知道顺服是非常艰难的事情，经历过这件事情。当弟兄姊妹在生命中间遇到重担的时候，大家知道我们中间一位弟兄主接走了，姐妹对姐妹是极大的打击，非常的痛苦。在极其艰难中间，姐妹的妈妈是爱主的人，在国内跟她打电话安慰，都是要顺服主，要顺服主。你知道你顺服主在公司里做高位是容易的事情，顺服主把你所爱的拿走，就像以西结先知他顺服主把他的眼目所喜爱的妻子把他拿走，他的顺服有多难。神呼召我们顺服主，很可能在我们身边，我们的配偶、我们的家人让我们受不了，我们说，主啊，你给我这个环境让我学习对你顺服，仍然可以活出基督美好的见证来。神知道我们内心里面的痛苦。我看到一位圣徒写了这样一段话，希望能够勉励到大家，因为我自己也常常在顺服中间来学习。这样的一段话能够帮助我们，为什么这么难？他说，在一切的属灵德行中最难学习的应当是顺服这样的德行了。顺服这德行啊，击打了我们里面的东西，击打我们里面的自由，我们的自由击打了我们自己的处理权，击打了我们的私爱，击打了我们看来似乎合理的事，按照自己的悟性判断事，按照自己的智慧行动做事，只尊重和我意见相投者的见解。那在外面看来有什么比这更合理的事呢？神把顺服的德行作为我们达到成圣的必要条件，没有他我们就不能达到成圣的地步。一位圣徒知道走过的路，是知道顺服是非常难的事情，因为他跟我们里面的自我、老我、想要自由、想要自己做主这样的一个意念是直接相对的。但是神爱我们的缘故，许可一些艰难受不了的事情摆在我们边上。我知道我们中间有位姐妹，也是丈夫没有信主，但是她就顺服主，把孩子一个一个带到主面前，这是极大的荣耀、极大的见证，这就是顺服主。我们很多人在抱怨，我跟师母在辅导婚姻的时候，常常听到都是要求我们去劝对方去改。弟兄姊妹，我跟师母没有保留我们辅导你们的婚姻是怎么辅导的，谁来找我们，谁要准备好吃亏的，谁要准备好道歉的。但是我们也坚定地认为这样的道路是能够帮助你婚姻的，因为这是一个顺服的路，是神给我们这样的环境，我们就要去顺服神，但是我们会带来灵性的超越。在我们不信主的时代，在崇尚自由个人主义的时代里面，顺服是一件非常落伍、非常遭人讨厌的事情，都是要发挥你的自我、你的什么什么那些东西。你看了所有的心灵鸡汤都是讲这类事情，但是圣经的教训也是摩西晚年谆谆的教诲，要爱神，要顺服神。我看那些圣徒的传记是我喜欢的事情，那些也看包括天主教里面圣徒的传记，没有一个圣徒被塑造出来不是因为顺服的。所以天主教的修道院里面第一也是最高的一个要求是顺服。怎么开始呢？ 不是说顺服神，顺服神大家知道这是最高的目标，都知道顺服修道院里面带领他的弟兄开始。有一次到一个离谱的地步，好像非理性的地步，一个弟兄刚刚进修道院，他就让他去种萝卜，让他翻过来种，倒过来，从这边萝卜小萝卜扒起来，到那边把它搬过来，把它翻过来种。那个弟兄说，弟兄啊，萝卜不是这样种的，我知道萝卜是这样种，不是这样种的。后来那个人就出去了，进不合格。你看了这很恐怖啊，这好像要洗脑似的。但是他要他学习一个功课，其实顺服带领他的弟兄。在家中，神教导我们顺服丈夫做姊妹的。你说我的丈夫不可敬，我顺服不起来，只要你的弟兄不违反圣经的命令，你都顺服你的弟兄，看看上帝要做怎样的事情。弟兄要顺服谁呢？顺服神自己的话语，顺服基督。其实你顺服丈夫可能相对容易一点，顺服耶稣基督可能命令更多了。耶稣说你要爱人如己，要逼迫你的祷告。其实你的弟兄要顺服耶稣基督了。你说我的弟兄还没信主，我的丈夫还没信主怎么办？只要他不让你拦阻你崇拜，不拦阻你做不道德的事情，拦阻你不让你做，就是不要让你做不道德的事情，你都应当顺服。教会中间顺服你的同工带领你，除非同工做违背神的心意的事情。不久前我有人告诉我说，我顺从神不顺从人，我为什么要顺从几个教会的长老执事？我心里很害怕。害怕什么呢？难道我们的长老执事牧者都是违背福音吗？因为那个讲那句段话的时候，彼得约翰是公会里面反对传福音的。我心想，还是我们说话的人或者写信的人他自己理解错了。顺服神是艰难的，弟兄姊妹，我跟你一起来学习顺服的功课。神给每个人不同的道路，不要认为别人的担子好像比我们轻省。我们每个人神都量身定做的十字架在我们身上，为要塑造美好耶稣基督的性情。所以在年终的时候给大家这样的劝勉，也是这样的提醒，神的眼目从岁首到年终都眷顾那块地，都眷顾神自己的儿女。但是我们要从摩西里面得到吩咐，我们爱神，我们顺从神，顺从他的诫命，这样神所应许的美好的日子就在主耶稣里面领导我们。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你是那位信实的主宰，你对你的百姓这样的借着你的仆人来吩咐他们要爱神，要敬神，要遵行神一切的诫命。主，这原是他们都经历过你自己，亲眼看见过你自己伟大的奇妙的作为。主，这样的顺从你的诫命也是对你的儿女、你的子民自己有真正的身体和灵魂的益处。主啊，愿主你自己的丰富的话语借着圣灵的帮助，能够帮助你的众儿女，那些亲身经历过你恩典的人，能够学习敬神、爱神、顺服神。也帮助我们中间慕道的朋友，主啊，能够有一天能够被圣灵光照开启，明白那位神在历史中间向以色列显明的神，更是在圣诞的季节向我们显明他道成肉身的主，仍然眷爱，仍然呼召，仍然感动。主啊，有一天我们的长辈、我们的慕道的朋友也能够认识我们所认识这位真神，以至于福气、永恒的福气也都临到我们。奉耶稣名求。